该说些什么。哦哦哦，爱在心口难扛。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才能够体会，是不是春花秋月无情，春去秋来你的爱已无声。 生活的烦恼跟妈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人先来，有的人先走，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，人能决定什么？唯一相同的是，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有自己的旅程，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。九六九旅行者，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。 三月春暖花开，外出赏花踏青也正是时候，而在北京，无数的赏花地点也正等着游人去观赏。玉渊潭的樱花有20个品种，2000多株樱花，每年的3、4月份樱花开放，届时还有北京的小伙伴最期待的樱花节。大山樱、山樱染锦极野，江户彼岸相继亮放，娇艳欲滴。北京海淀区西三环中路的玉渊潭樱花节在3月23号正式开幕，而有绿肺之称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则是很多人的赏花首选。每到春光时节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便会献上精彩的春花节，有人可以看到樱花、海棠、丁香、迎春、玉兰等等花卉，赏春色，嗅花香，一片生机勃勃。在元大都遗址公园的海棠花溪是京城内最大最好的海棠林，种植了一共5000多株28种的海棠花。所以与其迷恋电视剧中的十里桃花，倒不如来到元大都遗址公园欣赏5000余株的海棠花溪。赏海棠最好的时候是在每年的4月份，到时会有一场海棠花的盛会，美妙非凡。在团结湖公园，古朴典雅，长廊花房和亭台榭阁样样都有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，都是一幅极好的江南风景画。如此雅致的地方，自然少不了花花草草的装点。在这里，小桥流水，百花争艳，是要慢慢欣赏的。景中有花，花在景中，这样才不会辜负了团结湖公园的江南风情。朝阳公园看上去是一座特别具有功能性的公园，其实也有温婉的园林风貌。这里种植的春花有几十种，还有1000株的树木，樱花、梨花和樱花相继盛开。走在园中的通幽小径上，欣赏着满园的春色，心情真是愉悦得很。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凤凰岭路19号的凤凰岭，是距离北京市区最近的能欣赏大面积杏花的地方。这个地方还有小黄山之称，一到春天杏花就会盛开，充满了杏花的香味，而花落时更是异常美丽。喜欢杏花的小伙伴一定要去凤凰岭瞧瞧哟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离开真的残酷，这温柔才是可耻的，活着孤独的人无所谓，无日无夜无条件。前面真的危险吗？活着陪伴才是体贴的，活着逃避比较容易吧，风言风语风吹沙。往前一步是黄昏，最后一步是人生，风不平浪不静，心还不安稳，一个岛锁住一个人。我等的船还不来，我等的人还不明白，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，未来不在我还在。如果潮去心也去，如果潮来你还不来，浮浮